深情藏过土，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过土。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根据环境保护部网站的消息，要提高对走私洋垃圾、非法进口固体废物等行为的处罚标准，对被责令停产整治之后拒不停产或擅自恢复生产的，以及停产整治决定解除之后又实施同一违法行为的，将会及时报警责令停业或关闭。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日前，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公布了，自2017年的10月1号开始实施。办法明确，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从事无照无证经营的，由查处部门记入信用记录，并依照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移动支付的领导者，同时在未来的金融生态系统当中，大型的科技公司也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银监会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销售专区录音录像的管理暂行规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专区双录，也就是设立销售专区并在销售专区内装配电子系统，对自有理财产品以及代销产品的销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

别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今年呢是经典九六九台庆五周年，也期待跟你一起走过六周年、九周年。当然了，九六九的九周年呢，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但是顶呱呱集团九周年的庆典就在今天。顶呱呱集团在今天集千万打造了主题为“久等了九周年”的周年庆典，感恩九年的风雨同行。此次的九周年庆典活动意在感恩客户、共庆周年，诚邀各大媒体、广大客户以及各界关怀顶呱呱的人士前来参加。我们也期待可以在那里遇见你。

学会享受单身的生活，学会等待真爱的出现。但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不断的去认识新的朋友，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谁是适合自己的，谁是不适合自己的。当然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等到那个让你满心欢喜的人。今天969，我是周周，这个七夕我们和你一起走过千山万水，遇见更好的他。 九精英有话说，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创新是成功的过程。

跃动北京， 跃动北京， 经典飞扬， 经典飞扬， 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让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 走四方，红条条，水长长，秘密 不变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唱你着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闪烁。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没怕狂风吹雨伞，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最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今年北京市将城市道路尘土残存量的检测数量从每月的60条增加到了90条。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获悉，每天的检测结果将会在市城市管理委外网公布，而每个月的检测结果也将会纳入到市环境卫生的综合考评。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前段时间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呢，发生了黑熊咬伤游客的事件，而我们也从严禁区刘伟了解到，严禁区公布了这一次事件的初步调查的处理通报。八达岭野生动物事件呢，已经被责令立即进行整改，严格限制自驾游进园的车辆数量。而针对北京市发生的3起园区安全事件，市旅游委发布了紧急的通知，要求开展景区的安全检查。夏夜点点光亮的萤火虫呢，被视为是浪漫的代表，但却因此招致了杀身之祸。最近位于房山的天开花海景区推出了萤火虫的主题观赏区，而这一做法呢，也遭到了环保组织萤火虫生态险的质疑。来关注生活方面，最近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抽查的相关的工作，组织抽查了生抽、老抽、醋、芥末汁以及火锅底料等调味品，共达到113次。而根据抽查的结果呢，也显示这一批次的抽查全部合格，居民可以放心购买。 是艰难，不

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最近的天气暑气渐去，凉意渐生，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每一次风雨过后气温都会下降，而且昼夜温差也在慢慢的增大。今天969爱心提示，由凉转热的交替时期，天气变化无常，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雨伞，生活当中要警惕呼吸道、肠胃炎、感冒等症状，这个季节早睡早起最适合不过了，也可以多吃一些清热安神的食物，秋天要来了，记得照顾好自己哦。 坚强后继续不停。